9月22号，北京教育学院丰台分院课程发展中心邀请北京教育学院丰台分院张璇老师，在大宝台西汉墓博物馆开展了一场中秋文化盛宴。老师与孩子们一起在历史的长河中了解中秋节的发展历程，感受中秋节的源远流长。今天是中秋节，中秋节自古便有祭月、赏月、拜月、吃月饼、赏桂花、饮桂花酒等习俗，流传至今，经久不息。中秋节以月之圆，找人之团圆。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意想不到开讲了中秋 名师，出乎意料话题，眼界大开，眼界大开，尽在意想不到开讲了。 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李锦超，北京市语文特级教师，曾获全国优秀教师、全国优秀语文教师、全国百家高中语文教师、全国四项全能高中语文教师、全国高中语文教改新星等荣誉称号，著有语文教育论集、论语说文、散文集《静斋随想录》《静斋闲笔录》，现为北京市第18中学高中语文教师。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公元1077年中秋节，北宋大文豪苏轼在徐州同胞弟苏辙一起度过了一个快乐的中秋节。苏辙留下水调歌头《苏州中秋一次记其事写其情》，其中有句云：今夜情尊对客，明夜孤帆水翼，依旧照例游。爷明二人一同赏月，明日将别离愁湖县。苏轼也写下了一首喜中酣游的《阳关曲·中秋月》，词曰：暮云收紧意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夜何处看。首句暮云二字有形有色，落日西沉，晚霞散尽，此时清辉飘逸而来，寒意瞬间充满。明暗交替之际，白天与黑夜自然分隔。哦，月也半，日也半，中秋满月如玉盘。你无声，他无声，翘首泪也尚朦胧。3000多年前，周公制礼，中秋便有饮酣、制冰、谢良酒之事，可见其鲜明的季节特征。但作为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传统节日，大约形成于唐代，这时候还不适宜全民节日。《全唐诗》中所录诗歌题目大量使用8月15，可谓明证。至宋，中秋成为全民盛大节日，全宋词写中秋节的作品就有352首，亦为明证。历元明二代直到清朝，中秋至盛，发展成为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民俗节日。今天又是一年中秋节，家家祭月，祈求国泰民安，人人赏月，共话美好生活。 以上资讯由苏小坤为您编辑，今天为您播报。接下来进入今天中秋节特别节目《情满中秋，诗意中华》，让我们举头望月。 10月长假第一天，教育面对面节目为高三考生和家长带来一场2019年高招公益讲座，权威解读2019志愿填报各批次进名校的机会和路径，为家长和考生讲解志愿填报中提前批 A 段 B 段的报考说明，特殊批次中自主招生隐性的报考条件，本科批次中低分上名校的高性价比的中外合作院校，充分利用考生分数，争取更多加分进名校的机会。时间10月1号上午9点，北京邮电大学院内北邮科技大厦4层会议厅，200个免费入场名额现在开启报名通道，报名电话5735-456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我是杨洋。情满中秋，诗意中华特别节目，我们呢以赏月为题，请北师大二附中的语文特级教师何杰老师来给大家呢品读带月的名篇。何老师您好。 哎，听众朋友，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上一时段呢，我们和大家一块儿来品读了《春江花月夜》，在那么美的意境下， 对， 却是那种最深的离愁。我们再来看一首诗，也是可以说脍炙人口， 脍炙人口， 耳熟能详， 耳熟能详。这些话都已经甚至能够我们张嘴就能说出来的这样的句子。 而且有时候，就算你不能够把整首诗背下来，你把这首歌唱一遍， 对。 歌词大家都记得， 哎，都记得。对，我觉得这首诗我当时背的时候背不下来，但是呢，唱一遍，哎，我就记住了。 了 对， 对，这就是《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对。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刚才这个呢是个男孩，他也是我的学生，是北师大二附中高二十一班的胡志成。苏轼啊，可以说是很多文科的学子们特别喜欢的这么一位伟大的诗人。中文系的孩子他们往往对苏轼是情有独钟，一说苏轼都特别的兴奋。这首词呢是苏轼当年在密州被贬密州的时候写的，他跟他的弟弟这个苏辙，就这个子由他们好多年没有见了。苏轼跟苏辙的兄弟情谊特别的深，这首诗也非常感人的，就是他对他的弟弟啊是真的感情很真挚，他跟他弟弟经常唱和诗篇，兄弟情谊啊真的是一种，如果人生能够有这样的情谊，那这人生也就值了。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子篇，兼怀子由。在这里面注意，他兼怀子由，其实就是他主要的目的。这首诗还不完全是写给苏辙的，他是什么呢？欢饮达旦，但是他大醉，就可见他内心还是挺痛苦的。我们都知道苏轼这个人呢，一生啊被贬谪，但这个人呢很达观。当时王安石变法的时候，不同意王安石变法，被贬谪。这个保守派上来了，他又不同意保守派的很多做法，他又被贬谪了。密州、黄州、惠州、儋州，这个人一辈子都在那儿被贬谪。哎，但是他还真是，使到是一个地方他就爱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他就写出了一首一首特别美丽的诗篇。那这首诗呢，是他在密州写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明月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我端起酒杯来，我要问一问青天。他就相当于在跟这个明月在对话，对吧？哎，举杯邀明月，对酒成三人。就是我们的古人特别喜欢和天地对话。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们知道 这是苏轼在被贬谪时他内心痛苦时的一种写照。那人间过得不好，他往往就要去想上天，于是他就问上天，天上是什么样子呢？现在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季节呢？今天晚上应该是何年何月呢？我要去看一看。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我要驾驭着清风到天上去，但是又怕那个美丽的情景，美玉砌成的楼宇呢，禁不住高耸九天的寒冷。所以其实诗人就是很矛盾的，那个地方特别的美丽，但是我到那里去，会不会我还是感到孤独？那里面固然美丽，那这么高处别人能够理解我吗？所以我们现在讲，经常讲高处不胜寒，其实都有这个意思，就是自己等于说站得很高，但是因为你站得高嘛，别人离你远嘛，所以你会有一种孤独的感觉，因此他就感到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 这不就是跟他在现实当中的那种境遇有些相似吗？ 很相似的，就是说他在现实中，我觉得我想这个我心里过得不痛快是吧，那我到天上去，结果我担心到天上去还不痛快，其实从这个意义上讲很绝望啊，对吧。苏轼在很多诗词当中其实都表达了这种无路可去的这种绝望感。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我在那个地方翩翩起舞，赏玩着月下的清影，跟这个人间恐怕也是很相似的。上阙等于说就是写，其实都表达了这种无路可去的这种绝望感。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我在那个地方翩翩起舞，赏玩着月下的清影，跟这个人间恐怕也是很相似的。上阙等于说就是写自己希望到天上宫阙这样的一种是向往吧。那么到了下阙呢，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转朱阁，这个主语是谁呢？是那个月亮，月儿。月亮转过了朱红色的楼阁，低绮户就是低低的挂在了雕花的窗户上。实际上就是说诗人从这个楼里啊往外看，好像这个月亮挂在这个窗户上一样。照无眠，这个无眠就是自己无眠之人。 嗯， 你想，我觉得哎呀明月啊，你什么时候来的呀？我多想到上天上去看呢，可是上到天上去我也很难，很悲伤啊。再一次欣赏这个月亮照着自己难眠之人，这个时候诗人就发出了一声感慨：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这个明月不该对人们有什么遗憾吧，为什么偏偏在人们离别时才圆呢？说人走了咱们月缺，对不对？结果现在月圆了，怎么我的亲人不在我身边呢？实际上就是感慨，哎呀咱们人生太难了，很多事情都让我们没法圆满。为什么这首诗这么有名啊？他在这里边可以说吟诵出了我们人类的一个共同的困境。什么困境呢？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也就是说人总是会有悲欢离合，会有离别，也有快乐，对吧？月也有阴晴圆缺，那么这种事情很难能够完全保全两全，很难的。所以有的时候苏轼在这里面其实就是告诉自己，当然也是告诉人们哈，很多事情你想做到万事如意那是不可能的。 还真是，让您这么一说，万事如意这个词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再看一下哈。 对，就是很多时候你心想，苏轼在这里面其实表达了一种很就是很悲凉但是也很达观，就是他能够接受 月有阴晴圆缺， 嗯， 他能够接受人有悲欢离合，因为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往往到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们都在祝愿万事如意，但实际上呢，第一不可能万事如意， 嗯， 第二一个真的事事如意了，他还会有新的不如意。 对， 因为按照这个马斯洛心理这个需求层次理论，一种需求层次满足了，另一种需求就会产生。所以苏轼呢指出了人最普遍的痛苦，就是人总是要痛苦的，同时他又从另一个角度告诉人们，其实人的痛苦是必然产生的。那么这个时候你要有一种达观的心态，你觉得在这里人间痛苦，那你干脆到天上去，但天上也会高处不胜寒呢，对不对？总之这个世界不可能都像你想的那么的满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特别喜欢苏轼的原因，就是苏轼自己经历过长那么多的苦难啊。那这个人说，心如槁木死灰，身系不系之舟，若问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说我的这个我这一辈子我就待仨地儿，黄州惠州儋州。你就说他心里多痛苦。他的侍女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这么倒霉啊？苏轼说，我这个人一肚子不是，一肚子不合时宜，应该说有才华被人妒忌，同时一肚子不合时宜，所以他这一辈子经常就是处在这种被贬谪的痛苦当中。哎，但是他虽然痛苦，但苏轼真的能够到一个地方爱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就和当地的人民做得很好，对吧？你看他在这个惠州，他说，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我们现在惠州南就是广州那地儿，是好地方啊，改革开放前沿那个时候是蛮荒之地啊。后来他到了海南，现在海南那是旅游胜地了，对吧？但当时是天涯海角，他到了海南，他还在帮助当地的老百姓教他们耕种，甚至他到了海南那个地方以后，在他的培养下出了海南的第一个进士，到什么地方就为当地做事情。可在他身上，当然宋代还有很多这样的人，真的就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他们真的是这个样子， 这是宋代文人的 很多人的特点 气质哈。 对，一大气质，范仲淹、欧阳修，很多人都这个特点。所以有时候我去读这些文章啊，我自己都感到哎呀，就是他们身上真的给了我们特别大的精神激励。实际上在咱们今天这个社会当中经常会发牢骚，哎，但是你看苏轼，他经历过那样的痛苦，但是他很达观，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嗯，就他很知道这种客观的存在。 对， 但是往往他能够从自己这儿做起，然后自己去调整。就一般人可能会能够实现，比如说我苦中作乐哈，我把自己的这个小日子，尽管条件不好，但能弄得还 对，能调整，对对对。 但是他还能，就像您说的那种心系天下， 对，心系天下，这一点是很难得。就我们往往认为苏轼呢，他身上是超脱呀，好像能想得开呀。确实，苏轼能想得开。 嗯， 但是苏轼身上始终保留着一种要为国家、为苍生做事。你看他在密州，包括他在杭州，都为当地的老百姓做了好多好多的事情。所以在这一点上说，苏轼说出来的这个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我们大家都信服。 嗯， 因为他就这么做的。 对， 嗯 嗯。 所以在他做出了这么一番感慨之后，他就说出了最后那句非常有名的话，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们希望我们都有着长久的幸福。婵娟，婵娟就是月亮，我们在旷野千里中，我们共同拥有一个美好的月亮。虽然人有悲欢离合，虽然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寄托，那就是婵娟，就是明月。我们只要心中有希望， 有一个共同的寄托，那我们寄托那就是婵娟，就是明月。我们只要心中有希望，有一个共同的寄托，那我们就会乐观达观的生活下去。所以他想自己的弟弟，其实也就是希望他跟苏哲两个人虽在异地，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是吧？虽在异地，但是我们共赏婵娟，那么我们的心意就是相通的。 这样的一个晚上啊，会有很多人去望那轮明月。其实每逢十五月儿都圆，但是只有八月十五中秋夜， 对对， 可能大家赋予它的意义会更多一些。 对对对， 现代社会哈，人们会遇到更多的一些现实 烦恼，会更多。有很多的外地人在北京，对吧？也不能够跟自己的家人见面，往往也只能通过微信呐、视频呐这么去沟通这思念。在这点呢，我觉得还可以从苏轼身上获取一些营养吧。人生总会有各种各样的苦楚，总会有各种各样的遗憾，此事古难全嘛。但是我们还是相信千里共婵娟，月亮可以成为我们的寄托，可以成为我们共同的精神上的支柱。我们共同欣赏着月亮，其实也就是我们和亲人这种相互思念的一个载体。在赏月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感受到远方亲人对自己的激励。 诗词真的有这么大的魅力和精神力量，就是我们去怎么样靠近它，能够从中获取我们比如说前进的一些动力。 有 怎么样来做？ 我个人觉得，就是尤其是中国古代诗词啊，中国古代诗词它可以说是中国古代语言的最精华的东西。那么语言是思维、思想、情感的载体，最精华的语言其实就是最精华的思想和情感，那它往往能够直达我们人心深处。最为经典的精彩的语言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古人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其实就是在用这种语言和世界对话，这个世界包括古人，包括同时代的人，也包括未来的人。在这些古诗词当中，我们能够找到自己，哦，原来古人跟我有同样的痛苦，他们是这么想的，我有一份激励，那我把它吟诵出来，或者我自己也写一个文学作品，那么未来的人也能够理解我。所以我想这就是 这个文学的力量吧，就是中国的文化它没有那种神那么一个人物可以寄托，那我们寄托在哪里呢？我们寄托在我们的这个历史，寄托在我们的文字上。哎，所以呢，留取丹心照汗青就这个意思。我们在这些古诗词当中跟古人对话，然后在古诗词当中呢，也在阅读古诗词过程当中呢，也跟自己对话。那我想就是这种隔空的对话，我们会给我们找到这种精神的力量的。 嗯嗯，古人留给我们的东西其实都是特别宝贵的精神财富。 是的是的。 而且有时候我觉得作为一个人，他本质上精神上的一些东西，比如说痛苦也好，欢愉也好，它是一样的，无论是现代人还是古人。 对对，科技可以高速的发展，日新月异，但是我们现在读几千年前的诗经，我们同样会感动。 嗯， 这就是人性很多年多少年很难改变的地方。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呢去多读这些经典的东西。前两天我读这个《浮生六记》。 嗯， 哦，其实那就是你可以把它看作现代人夫妻间 的 一种这个生活情趣，其实一点都没有差别。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只不过就是以前人们可能走路坐小车，坐那个牛车，我们现在开汽车，只是这个差别而已。 嗯，但是我更希望就是我们能够从古人的那种诗词当中多学一些我们现在有可能会缺少的那种雅。 对， 雅趣 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的不得不说，我们现在的社会语言粗鄙化比较严重。要我们语文课非常讲究的是什么呢？我们特别希望我们的学生能够优雅典雅的得体的表达，那古诗词古诗文就是很好的示范。 嗯，这是我们应该向古人去多多学习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 好，那这一时段呢，我们一起品读了苏轼的《水调歌头》啊，一轮明月悬在天空。那么今晚又有多少人会为这个圆月展开相思离愁？此时此刻呢，我们不妨把酒一杯。那么接下来呢，何洁老师将继续为我们带来赏月的诗篇，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茅草屋可有住人家，风雪路大道嘻嘻哈，天更天流水哗啦啦，住人家，风雪路大道嘻嘻哈，天更天流水哗啦啦，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兔碾牙，也幻想神仙科学家，白墙上泥字简笔画，我们这一天天长大，四季过老梧桐发芽，沙堆里有宝藏和塔，长板凳搭起一个家，像花叶落满池塘搬新家，二十寸彩电皮沙发，五点半大风车动画，晚饭后那辆星夜下。 本栏目由国内 A 股上市高考升学服务机构李思辰百年英才赞助播出。李思辰百年英才通过自主招生指导、高考志愿填报指导、高中生职业测评及学业规划、港澳台院校申请、中学生生涯规划、高中生留学、学习状态激励及高考学习平台等方式，形成完整的产品链，针对不同学生的需求及情况，提供最佳的指导咨询。选对大学，找百年英才，一分也不浪费。咨询电话400-010-9116。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

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节目，正值中秋佳节，在这里呢祝大家节日快乐。今天呢中秋节，我们就以赏月为题，来看看在古典诗篇当中呢有哪些赏月的诗篇。刚刚我们和何洁老师呢一块来品读了《春江花月夜》和苏轼的《水调歌头》，相比来讲哈、啊，都是离愁别绪， 对对对，有些悲凉。对、 嗯，那么接下来呢，何老师为大家选读的这两篇啊，这个经典的名篇，带有了一些欢愉的，跳跃的、 哎、有那么一点点情趣了。当然了。我们先待会儿先说的这个叫《古朗月行》，《古朗月行》的头几句是很有情趣的。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餐。一夕落九屋，天人亲且安。因经此轮祸，去去不足观。忧来其如何，凄怆摧心肝。 刚才这个朗诵呢，也是我的学生，是我们师大二附中，高二十一班的方雨桐，这也是一个非常热爱文学的小姑娘，她来读的，读得非常的认真。《古朗月行》啊，这个《朗月行》呢，是一个古代的乐府府的曲子，你很多人写过这个《朗月行》，李白呢，他就用这个曲子，就用这个曲牌啊，他也写。这个月亮就是就跟那个前面那个水调歌头一样，它都是词牌或者曲牌，然后呢大家往里填词。这首诗呢，刚才我说了，它的头半段是很有情趣的， 后半段最后一句 这个对， 凄怆 忧来其如何，凄怆摧心肝。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在这个是在安史之乱的时候写的，但是他小时候写的特别有情趣，实际上他是用这种对比、你看我小时候这个月亮给我带来多么美好的东西啊， 像一个白玉盘子、 对对对，然后现在是这个样子啊、我特别喜欢他的头几句、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你看李白这么大诗人啊、他这个语言脱口而出，这个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就没有什么形容词，就不知道月亮，哎呦，管它叫白玉盘，儿童的想象力一下子就出来了，天上有个大白玉盘，都是这种感觉哈。接着又在想，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又好像是瑶台，就是瑶台是仙境啊，仙境仙人的镜子，瑶台仙人的镜子，飞到了天上，仙是比较实的一个比喻，大盘子，对吧？ 对。 哎，然后想象力就充分了， 瑶台镜了。 对，这是仙人的这个镜子，一定到了天上，童话故事的感觉是吧？很有这种情趣。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我看这个月亮啊，我仿佛看到了仙人的两足，慢慢的出现了。这个仙人呢，坐在这个月亮上似的哈，挺有意思的。桂树何团团，就是接着就是一棵。团团的大桂树就出现了，就想象这个月亮的这个故事。白兔捣药成，玉兔嘛，这是这个故事。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这个白兔呢，在那里捣这个仙药，然后他问：“这是给谁吃的呀？”这绝对是一个非常美的童话故事，对不对？ 对， 可以说这几句都是在写。诗人这种极其美好的想象，我小的时候把月亮这么去比喻的，又想象了它是一个仙人的镜子，白兔在做药，这药给谁吃啊？可以说一直到这儿啊，都是特别的 快乐、 美、 美丽、极富想象力的这种情景。 很多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往往这样的极美的画面完成了之后，接下来肯定就要转折了， 就得转折了、 对， 所以读到这儿，这个有经验的读者就在想，哎呀、下边估计该悲凉了、是吧？果然你看下边变了，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传说中啊，月亮有个大蟾蜍，这个大蟾蜍把这个月亮啊，这个侵蚀的慢慢慢慢的就残缺了。这个时候还是圆月，但是月圆之后必然慢慢就要亏。 对， 所以这么美好的意境到了极点，就像刚才咱们说的，它就要往情感就要往下走 走了。 诗人就开始想象了，是不是会有个大蟾蜍，就是大癞蛤蟆呀、对吧，是不是要把这个月亮给蚕食了呢？一夕落九乌，天人清且安。这个说的是什么呢？这个意就是后羿射日的那个后羿。以前有位英雄后羿，将九个太阳射落了，只留下了一个，才使得天人都得到清平安宁。我们读到这儿，我们就会明白，以前曾经有过一个英雄，实际上暗含的就是现在这个英雄哪里去了。刚才我们说了，这是写在安史之乱时，他感受到这个黎民的痛苦，感受到叛军对朝廷的威胁，他感到非常的愤怒，多么希望有这样一个英雄出现呢？因经此轮祸，去去不足观。这个因经就是这个月亮啊，月亮慢慢的被沉沦蛊惑了，逐渐失去了光彩，再也不值得看了。所以诗人感慨啊，忧来其如何，凄怆摧心肝。我的忧心痛苦啊，这种凄怆之情摧人心肝呐。整个这首诗前半段用一种儿童的口吻来写出月之美好，后半段以这种国家这个可以说是灾民难民的口吻来写出这种悲凉。这个有人说啊，这个诗的前半段是在比喻当年的开元盛世，当然这是一种说法嘛，但总之是一种过去的美好生活。诗人极力地描写着童年时的这种美好，那么自然就是反衬。那么今天实际上就是天宝后期，像安禄山呐、像杨国忠啊，这些人他们可以说把持朝政，让国家是非常非常的这种混乱，国家灾难，所以他就一种感慨，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这种回忆，对当今乱世的这种愤恨。 那就说在前几句哈、那种儿时的美景，到了他成年之后，然后历尽人生磨难，包括世事变迁， 对， 月亮在他的眼中就失去了颜色。 对对对对对。 那么怎么样能够，比如说我们现代人，在成年之后，在经历了那么多之后，依然保有一颗像儿时看圆月的那种心情，也不是很容易的。 不容易了，不容易了。我有时候也是在想，就是小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呢？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欲望。现在我们欲望多了，痛苦就多了，当然我们身上责任也大了，那么痛苦也就多了。所以我如果说我们欲望少一点，对吧，那也许我们幸福可以多一点。有时候想一想，儿童还是很可贵的，他那么纯净的心，所以他就能够写出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这样的话。等到我们年龄大了，看到这个生活的艰难了，有时候我们又会有这样一句凄怆摧心肝。所以这个前后对比啊，李白确实是写出了一种人生的况味。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虎碾压，也幻想神仙科学家，白墙上泥字简笔画，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四季过老梧桐发芽，沙堆里有把伞和他，长板凳搭起一个家。像花叶落满池塘般新家，二十寸彩电皮沙发，五点半大风车动画，晚饭后那辆星夜下，银河中微风弯月牙，大人聊听不懂的话，乖乖都躲在床底下。我们就一天天长大，记忆里有雨不停下，蝉鸣中闷完了暑假，新学年又该剪头发。我们就一天天长大，也开始憧憬和变化，以为自己多伟大，写了诗不敢递给他。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听磁带偶遇榕树下，白衬衫黄昏无吉他，年少不经事的脸颊。 前两首诗呢，多多少少是应该说是还比较悲凉的啊。李白这首诗呢，前半段很有情绪，后半段又悲伤了。那么下边这个呢，我们给大家一首相对轻松、愉悦、让人平静的一首诗。那么这个中秋夜嘛，这个慢慢的呢，夜深人静了，我们有时候静静的品味一点生活的美好。明天咱们还得上班，对吧？ 是。 哎，体会一下这种在月下赏月、赏花这样的一个情境。再给大家介绍一首余良时写的《春山夜月》。 春山多胜事，赏玩夜忘归。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兴来无远近，欲去西方飞。南望明中处，楼台深翠微。 好，那何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刚才这位朗诵者。 这个朗诵者呢，他也是我的学生，他是北师大二附中高二九班的梁君宇。非常认真的，就是非常高兴，他主动选，他说我喜欢这首诗，其实就是喜欢待会儿我们会说到的里边有两句诗。 我估计听众朋友听完了这首诗之后，以前可能没接触过哈， 对对对， 但也会挑出来自己最喜欢的， 哎， 估计大家可能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啊， 是吧？要说春山夜月呢，觉得还熟悉，但是如果说到余良史，我的印象当中啊，都有点想不起来他。 哎，对，这个确实，这个诗人本身没那么有名， 但是他有两句诗是非常的，应该说是脍炙人口，就是 这首诗里面的， 在这两遍，春山多胜事，赏玩夜望归，这两句诗还是比较平常的，对吧？就是春天春山美景美不胜收，大家呢赏玩彻夜望归，估计就跟今天晚上，中秋节大家赏月，恐怕都不愿意过早的睡觉，是吧？都愿意跟亲人多在一块儿再聚一聚。余良史呢，他是在山中赏月。他在山中赏月呢，他就可以说是在一片花丛当中，溪水旁边，感受到山、月、泉水的美丽。你看啊，下面两句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两句， 我也很喜欢， 非常好。你看这两句是什么呢？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掬水就是捧起，捧起一捧水，这个月就在这水中，对吧？这个月光照在我这一捧水中，仿佛我们把月亮捧在水中一样，是非常有情趣啊，非常美丽的一种情境。我猜啊，他应该当时是在水边，正好呢月光就正好月映射在那儿，他呢就等于说是顺着这个水中的月影，他的手捧过去，就仿佛把这个月给捧起来一样，非常有情趣的一个动作。更好的一句是下面一句，弄花香满衣。这个弄花就是这个花丛当中拨弄的花束，自己的衣服上仿佛也是布满花香。掬水和弄花这两个动作就写出了他实际上就跟那个李白一样，是那颗童心去捧水去弄花。而泉水清澈，明澈照见月影，明月和泉水合而为一。弄花呢则是山花馥郁，一种气息，这个溢满衣衫，花香衣香浑为一体，一下子把我们人花月水这种融为一体啊，就是完全沉浸在这种春山夜月的这种意境当中。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它这两种意境呢又有奇妙的那种相合的地方， 就总让人一种回味的感觉。好诗一定是这样的，就是一动感写足，动感越足生命味道就越浓。好诗还有一个特点呢，好的诗句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它能够承载很多的信息，能够总让你有一种回味，对吧？弄花香满衣，我衣服上还留着香味儿，我们就可以想见它在花丛中 那个样子， 那个样子，那个 花的样子， 对，花的样子。不得不说这十个字，这两句话写的确确实实是精妙。 我觉得可以把掬水和弄花放在一块儿，比如说掬水弄花，如果变成一个四字词的话， 对对对对对， 它依然可以让你展开无穷的想象。 是的，是的。实际上呢，掬水弄花，我这个放在一起，然后这个包括月，还有香，你看月是视觉，香是嗅觉，对吧？掬水是动作，弄花是食物，再去拨弄，哎呀，掬水是双手拨，弄花是一个手拨，你要这么一想起来，这个事儿就非常好玩了。这个就是，对，这真的叫言有尽而意无穷。我每每读这两句，我都会进入到这样的一种情景当中，感慨，哎呀，这个诗人，你看余良史，我们并不是特别熟悉他啊，哎，但这两句诗真的是妙手偶得。 所以有的时候啊，就是对诗词无感的人，他就很难去理解为什么有的人念到了这两句诗两句词就能兴奋成那样，就能幸福的变成那个样子。 对对对，他写了这两个赏月赏花的动作之后，他其实就交代自己的心情了。下面说，兴来无远近，欲去西方飞，就是我的兴致一来啊，我根本不在乎路程远近，等我要离开的时候呢，我对这眼前的一花一木都抱着依依惜别的深情。这就是盛世啊，这就是好事啊。正在此时正要离去的时候呢，南望明中处，楼台深翠微，翘首南望，钟声悠扬，远处翠微深处，楼台掩映。前面的弄花香满衣的这个动作 是在这样的一个幽深的山谷当中，远处鸣响钟声，翠微深处，这样的一个情境当中去做出来的。 嗯， 我们就可以有一种更渺远的一种画面感。 他开始的时候掬水弄花的时候其实是在眼前的， 对对 对, 对， 到了最后难忘鸣钟处，这个呢又感人，把眼界打开了， 对，然后向远方望去，耳朵里面也听到了远方的声音。其实这也是写诗常有的特点，就是点面结合，远近结合，哎，这样的话这个诗就特别有层次感。 春山夜月啊，看来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就这样的小诗充满了意境，哎，你品起来就 对，非常特别有味道。所以就是这就我们用我们比较年轻人常说的小确幸吧， 啊， 这是非常非常有 充满了意境，哎，你品起来就 对，非常特别有味道。所以就是这就我们用我们比较年轻人常说的小确幸吧， 啊， 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种感觉。 也不知道今天晚上赏月的人啊又有什么样的体会， 对， 也能不能够随口的说出两句让自己觉得颇有诗意的话。 我相信会的。 好，那么何老师不妨也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哈，就是学生年轻人哈，青少年可以从哪些方面来培养自己对诗词的兴趣，同时给自己一些这种情怀的滋养。 我觉得首先我们还是要，我们应该去，还是应该背诵读，我们未见得非得是拿腔拿调的用所谓的吟诵，我们就用我们的普通话读就可以，用我们普通话读就能够读得很有味道， 本身诗歌就是有韵的。 对对对，我们就去，我们用我们的普通话去读，去背到一定程度，积累到一定程度呢，我们脱口而出，那时候我们的语言其实就有，它就化入到我们的这个语言积累当中，哎，我们的语言就会有一种这种典雅之感。然后呢也看一些名家大家的诗评，看看人家是怎么评这个诗的，哎，我们学习评诗的角度，这样的话呢我们自己呢也会去品味，把这些诗再带到自己的生活情景当中去，力求和古人对话，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理解诗人的内心，再结合着这个大家们的这个点评，我们也就能够理解古诗的魅力，这样积少成多，我们对传统文化的魅力就会有更深的体会，那么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也就会增强，我们的内心也就会更加的丰富，生活也就会更有情趣。 多读经典诗词，其实到最后就是沉淀成了一种气质。 对， 有的时候我们就说，你看这个人啊，怎么那么有气质？其实这个气质， 对， 不是说你做出来的， 对，不全是不是外形的，而是就是精神的东西。 必须得有这些东西，你才能够锻炼出那样的一种气质。 是的， 所以说，无论是男孩子、女孩子，如果想要将来在人群当中有那么一种独特的气质，让人回首难忘的话， 对， 就应该去多读。 我觉得应该多读，要多读，多读最优秀的诗文。这对我们它的好处是无穷无尽的，应该说。 好，那今天呢正值中秋佳节，我们呢以赏月为主题，和大家一块来品读了四篇经典的古诗词。 对， 也希望大家从中啊能够体会到这种意境。当然了，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在中秋这一时刻思念家人的那种情怀， 对，对 是一样的。 是的是的， 也祝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夜都能够合家团圆。谢谢何健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也祝您中秋快乐。 中秋快乐，再见。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情满中秋诗意中华，希望这个节日您过得团圆美满。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楼市好声音重播版，教育面对面，明天再见。 披星戴月的奔波，只为一扇窗，当你迷失在路上，能够看见那灯光，不知不把他乡当做了故乡。 三手喝果蔬，快乐迎双节，参与活动赢多重好礼，快来关注微信公众号顺心千手果蔬汁吧。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